在太阳节之际，驻朝武官团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花篮和贺信。花篮和贺信是由武官团团长、古巴共和国大使馆武官罗曼·奥斯瓦尔多·西梅涅斯·奥尔特加12号转交给人民武装力量向陆军大将朴永植同志的。